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开心麻花自从登上电影舞台以来，总共出过四部影片，分别是《夏洛特烦恼》、《驴得水》、《羞羞的铁拳》和2018年7月27日上映的《西红柿首富》。当然，您听到的这西红柿可不是吃的蔬菜西红柿，而是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故事的发生地。听起来好像开心麻花也要建立自己的电影宇宙一样，是不是？我想您一定还对沈腾、马丽主演的《夏洛特烦恼》记忆犹新吧。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夏洛特烦恼》的电影故事。假如有一天你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在高中的课堂上睡着了，现在经历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阳光照在你的脸上，眼睛眯成一团，然后你告诉同桌自己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同桌骂你白痴，让你好好听课。就是因为这段曾经在网络上流传的话，开心麻花的两个舞台剧导演闫飞和彭大魔创作出了国产电影《夏洛特烦恼》。这是一部在2015年国庆档获得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影片。为了影片的成功，主演沈腾也在影片上映前承诺了60场路演，女一号马丽也在拍摄的过程中不慎被误伤。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夏洛特烦恼》成为了2015年国庆档的最大赢家。虽然最初的排片量一度受到挤压，但影片仍然依靠强大的口碑强势逆袭，并在最终获得了14.42亿人民币的票房佳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吧。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有的人吧缺铁，有的人呢缺钙，而我最缺的是面子。今天我把本来就不多的面子也彻底给丢光了。这个女人是我媳妇儿，她叫马冬梅。这奔跑的哥们儿是我叫夏洛。 今天本该非常潇洒的我，就这么被我媳妇笑傻了。 夏洛，一个失败的中年男人，从毕业的那天起，他就靠着妻子马冬梅生活。马冬梅白天去给人拔罐，晚上还要出去蹬三轮，而夏洛却总是躺在家中做着音乐的白日梦。而且夏洛一直对学生时代的暗恋对象校花秋雅不能忘怀。这一天，秋雅的婚礼隆重举行，夏洛也是盛装出行，并且包了一个大红包，为的就是在秋雅那儿刷一下存在感。但是当马冬梅得知夏洛把自己准备买发动机的钱随了份子，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揭穿了夏洛的虚伪面具。看着周围事业成功的老同学，夏洛心中泛起酸味，接着七分醉意大闹婚礼现场，甚至惹得马冬梅现场发飙，拿刀追赶他，吓得他躲进了洗手间。恍惚之间，夏洛趴在马桶上睡着了。醒来之后，夏洛鼓起勇气准备出去跟马冬梅离婚，但是当他推开门的那一瞬间，却发现自己一下子穿越走进了高中的教室。讲台上的老师、课桌旁的同学以及课桌上堆积如山的试题还都是当年的样子。就这样，夏洛穿越回到了1997年，借着未来世界的流行音乐，夏洛在同学之间大放异彩，最后还征服了校花秋雅。随着夏洛和秋雅走得越来越近，暗恋夏洛的马冬梅不禁心伤，而夏洛的情敌袁华更是对他恨得咬牙切齿。终于有一天，袁华收买了流氓陈凯，企图让他痛揍夏洛一顿，从而彻底断了夏洛的念想。不想马冬梅却在中途拿着标枪出现了。这时夏洛因为害怕马冬梅受到伤害，上去就给了陈凯一砖头，但是这也彻底惹怒了陈凯。紧急时刻，一直深藏不露的王老师突然出现，用咏春拳打跑了陈凯一伙。这时马冬梅看着夏洛离开，立刻也追了上去。 你别再跟着我了行不行？ 夏洛，你等等我呀，你听我说。夏洛，你等我一下。夏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秋雅？ 是啊，我喜欢秋雅，全校同学都知道啊。而且我明告诉你，马冬梅，咱俩没戏。 那你刚才为什么还护着我？ 你误会了，我那是看他们不顺眼，跟你没关系。你别自作多情了啊。 好，只要你现在告诉我你讨厌我，我就永远在你面前消失。 我， 你说， 马冬梅， 你说。 俺不讨厌。 哎，我就说不讨厌他。别跟着我回家吃饭了。 造孽呀！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就这样，由于夏洛南下决心，也让马冬梅重新燃起了希望。不久后，夏洛突然接到著名歌星娜姐的邀请，说要跟她约歌，一起上春晚。这时夏洛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将从此改写。为了迎接1998年的央视春晚，夏洛创作了歌曲《相约1998》。在此之后，夏洛每天都要排练到很晚，总是见不到夏洛，马冬梅心里有些着急。就在一天晚上，他跑到夏洛家门口等他，不想却正好听到了流氓陈凯他们的谈话。 哥，他家就在三楼，夏洛每天这个点回来。 大婶啊，你给我盯紧了啊。 得嘞。 马冬梅没想到和陈凯在一起的还有袁华。 我哥今天找的人是夏洛，跟你没关系，回吧。 你们想对夏洛怎么样？ 那夏洛不唱歌挺好听的吗？ 我大哥要摘他扁桃体。 陈凯哥哥，是差钱还是差事儿啊？差钱的话你告诉我个数，我回去凑还不行吗？要是差事儿的话，你摘我扁桃体，正好我扁桃体发炎了。 不是马冬梅，你是不是有病啊？ 只要你能放过夏洛，你要我干什么我都答应你。 你跟哥钻小树林去啊？ 忙活干什么？走，回去吧。 哥哥，没事吧？哥，同学，这事跟他没关系。 马冬梅，给我滚！ 怎么的？啊？要不你他妈跟我钻小树林去啊？ 行， 去你！ 你的。 儿子，夏洛回来了。 哥几个抄家伙。 站住！是不是？只要我答应跟你进小树林，你就能放过夏洛？ 必须的， 冬梅，你不能跟他去小树林啊！冬梅，你。 在袁华的喊叫声中，马冬梅被陈凯拖进了小树林，之后马冬梅便消失了，只留给了夏洛一封道别信。不久以后，夏洛在央视春晚跟娜姐合唱的歌曲《相约1998》一下闻名全国，并一步步成为了人们心中的音乐教父。他唱歌搞创作，同时还策划了轰动全国的音乐类型的综艺节目《中国好嗓门》。最重要的是，他终于娶到了自己心目中的女神秋雅。但在真的拥有了这一切之后，夏洛发现自己并不快乐，而且还整天跟老同学张扬一起鬼混。一次，为了躲避秋雅，夏洛带着张扬再次来到他们平时用来玩乐的游艇上，结果却发现秋雅也在那儿。 嫂子，别误会，都是我的。 这时，秋雅把夏洛叫到一旁，并把一部手机递给了他。 喂，哎，华哥，你那歌我给你写好了，我第一个给你写的，你听听啊。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 我这是想让你在内地多接接地气。我知道你国语说的不好，粤语版的也有。 我的老五家他早住在这个屯了，我嘿这个屯里头双头长得羊。 好，那就定了，就这首了啊。好，再见。 夏洛，你就是个天才。 秋雅，如果有一天我不会写歌了，你还会爱我吗？ 罗哥，有个渔船横在后边呢，看着像碰瓷儿的。 这时，夏洛和秋雅立刻跟随张扬来到船尾，仔细一看，才发现渔船上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渔夫，正是当年风光无限的袁华。因为区长父亲被捕入狱，袁华失去了往日富足的生活。虽然变成了邋里邋遢的渔夫，但他对秋雅却依旧没有死心。说话中间，袁华借着一句打油诗把夏洛哄得十分开心，于是夏洛当即允诺要帮袁华办个杂志。这时一时激动的袁华猛喝了几口酒，突发起了感慨。 我跟你说，我真的特别的内疚，你说我当时那么幼稚。 夏洛，其实当时陈凯侮辱冬梅那事儿到现在都在我心里是个坎儿。 你说什么？ 都喝多了，来来来，吃水果，吃水果。 没事，你继续往下说。 我是不是话说多了？我以为你们都知道。 没事，任华，我就是想简单了解一下。你继续往下说。 其实也没啥，就是那个当时冬梅，我为了保护你，答应了跟陈凯进小树林。我嗓子都喊屁了，我都没能改变他想保护你的那颗心。陈凯家有些势力，让冬梅家赔了不少钱，听说他妈把房子都给卖了。 秋雅，这事儿你是不是知道？ 是啊，这事我是知道啊。你那会儿正在参加春晚的彩排，我不想让你分心。 张扬，这事儿你是不是也知道？ 可我这知道不知道的，我知不道。 原来当年在小树林里，马冬梅为了保护自己用标枪刺伤了陈凯。夏洛生气地看着秋雅。 好、啊、来来来，大家喝酒。 以前老同学这么久不见了，来来，我给你倒酒。张奶奶，喝酒喝酒。喝个屁呀、啊、去。 就这样，气愤的夏洛一个人躲进了房间，拿着马冬梅留下的标枪。夏洛想起了在另外一个时空里两个人曾经一起同甘共苦的日子， 其实多年以来，夏洛一直想念着马冬梅，只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她。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两个人的那个40平米的小屋，他大胆猜想马冬梅在这个时空里是不是也会出现在那里。于是在第二天，夏洛去了40平米的小屋，却发现那里只是住着一对跟他们一样整天吵架的夫妻。然而正当夏洛准备失望离开时，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原来马冬梅就住在那个小屋的旁边，而且正做着夏洛曾经最反感的茴香打卤面，如今这却是夏洛最想念的味道。说话间，马冬梅给夏洛盛了一碗面端上了桌，但心情难以平复的夏洛却迟疑了。 怎么吃不惯啊？哎呀，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冬梅， 啊，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咱俩结婚了，但日子过得并不幸福。我成天和大舅惹你生气，终于有一天，你受不了了，你说你要跟我离婚。 你快别开玩笑了。你这大明星，我哪有那种福气啊！我， 咱们俩就挤在这个40平米的小屋里，每个周二的晚上停水，一用微波炉就断电。每次上完厕所，都得掀开马桶盖手动上水。 夏洛， 一到冬天我就犯胃病，你就把手搓热了给我暖胃。冬梅，你第一次给我做饭做的就是茴香大卤面。你说茴香的味道能让我在将来厌倦你的时候多去回想你的好。 这时已经和马冬梅结为夫妻的大春回了家。 媳妇儿，我回来了，刚才楼下帽子店打折，我买了好多帽子，你看都是我喜欢的颜色。 大春，你看谁来了。 夏洛，我这不是在做梦吗？我要重进一次。冬梅，我钥匙锁屋里了，快开门。 哎， 夏洛，好哥们儿，想死我了，来送你一顶帽子， 自己留着戴吧。你和冬梅什么时候结婚的？ 这事儿我得感谢你啊，夏洛，要不是你，我怎么能娶到冬梅这么好的媳妇儿？ 那你得好好对冬梅啊。 好，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哎，夏洛，你怎么刚来就走呢？ 夏洛，夏洛，有空来玩啊。 就这样，在这个时空里，大春代替了夏洛的位置，但不同的是，大春和马冬梅过得很幸福，而整天生活在利益中的夏洛对此更是羡慕不已。他整天买醉，却还是无法掩盖秋雅和袁华背叛他的事实，也没能赢得母亲对自己的关心。心灰意冷之际，夏洛选择退出歌坛，也想起了自己在另外一个时空里对马冬梅的承诺。于是他拉着一车向日葵来到了马冬梅家楼下，却碰巧遇到了下班回来的大春。因为不愿意伤害大春，夏洛把那车向日葵交给了大春，然后两个人又一起来到了小时候常去的电玩城。 大春，我让你挑地儿，你就这么点追求啊？ 早废话，买币去。啊，行了，夏洛，夏洛，我赢了。夏洛，你知道吗？我为了打败你这套连招，我练了多少年？怎么还输不起了呢？别那么小气，一会儿抓个娃娃给你。 大春，我真嫉妒你 啊！ 能像个傻逼似的活着， 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像？我还嫉妒你呢，要什么有什么。 可我最心爱的女人被别人抢走了。 啊？谁？谁那么不识相，敢抢夏洛的女人？ 那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夏洛，夏洛，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你要是不好意思说，我帮你骂他。打呀！我帮你骂他。你等会儿，我接个电话。 喂， 大春儿，我把一切都给你，能不能把冬梅还给我？ 在痛打了夏洛一拳之后，大春儿哭着回家了，而夏洛则被送进了医院。在身体检查的过程中，医生发现夏洛得了艾滋病。听到这个消息，秋雅当时就被吓得语无伦次，而圆滑的脸也立刻变了颜色。此时两个人都无心再顾及夏洛，赶紧跑去接受了检查。至于夏洛的母亲，因为忙着和张扬谈恋爱，也无心再顾及夏洛。就这样，空荡荡的病房中只留下夏洛一个人，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寒来暑往，夏洛已病入膏肓，马冬梅和大春多次试图进入病房看望夏洛，却被护士拦了下来。无奈之下，马冬梅只好从窗户爬了进去。 夏洛，我跟大春来看你来了。大春，现在是我一个人来看你了。夏洛，你说这人跟人之间其实挺逗的啊。小的时候吧，我就喜欢赖着你，跟你玩过家家，我当爸爸，你当妈妈。后来长大了，你跟秋雅好上了，我才知道我是喜欢上你了。再后来呢，你就成了大明星了，我也就不敢再喜欢你了。其实这么多年，你写了那么多首歌，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当年你送给秋雅那首，我唱给你听啊。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 这时眼泪从夏洛的眼角滑过，而他也彻底停止了呼吸。但在另外一个时空里，夏洛从马桶上苏醒了。走出洗手间的那一刹那，夏洛立刻抱住了门口的马冬梅，怎么都不愿再松手。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夏洛特烦恼》。本片的导演闫飞和彭大魔是开心麻花里响当当的导演，两个人大学学的都是表演，但是上学期间不安分的他们经常参与一些小品、话剧和 DV 的导演创作，而电影可以说是他们的终极梦想。闫飞透露，将话剧作品拍成电影是开心麻花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后来影片《开心麻花》的剧本终于完成，但是如何改编话剧舞台上夸张的表演风格却成为了对演员们的一大考验。开机以后，导演让演员们一天试3到5种不同的表演方法，把话剧、生活、电影的风格都融到一块儿。除了和自己人较劲，挨个购买音乐版权，也让开心麻花吃了不少苦。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知道，金曲串烧绝对是影片的一大卖点。港普版屯儿从话剧的时候就已经玩嗨了，但其余新加入电影剧本里的歌曲却让主创们感到头疼，因为在音乐界的人脉不够广，音乐版权上他们反反复复争取，最后仍然有一些没谈下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电影曾4次重拍4次杀青。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那英演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你以为一切都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